几内亚和尼日利亚近日分别举行讨论会、朝鲜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图片展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革命业绩的照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国影片，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莅临下，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发言者指出，敬爱的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是朝鲜人民对金正恩同志的无限敬仰之情和他们要把自己的全部命运寄托于他、竭诚拥护他的领导的一致意志的表现。